猪八戒换脑袋。谁都知道猪八戒有个笨脑袋，猪八戒自己也挺着急。他听说现在人的本领越来越大了，可以给人换心、换肺、换手，还能换头里。有一天半夜，他趁孙悟空和沙和尚熟睡着，就偷偷溜到人间去找医生给他换个聪明脑袋。一位白胡子医生见是猪八戒来看病，连忙笑着迎接他：“欢迎，欢迎大仙来看病，请问大仙哪里不舒服？”“ 俺是来看脑子笨的。” 猪八戒说完羞得脖子通红。白胡子医生说：“ 大仙不要着急，我给你换个头就是了。你想换什么脑袋呢？科学家的、诗人的、将军的，还是工程师的？” 猪八戒拍了拍脑门说：“ 俺只想换个像师兄孙悟空一样的聪明脑袋就行了。”“ 哦，你要换个孙悟空的脑袋？这倒难了。” 白胡子医生搓了搓手，想了一想，忽然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忙拉住猪八戒的大耳朵，轻轻告诉了他。猪八戒听了哈哈大笑，连连点头，急忙回去了。再说孙悟空和沙和尚一觉醒来，不见了八戒，正在找他，忽然看见他捧着大肚子，哎呦哎呦叫着走来了。孙悟空急忙扶住他说：“哎，你一早上哪儿去了？”猪八戒皱着眉头说：“ 都怪我嘴馋贪吃，吃坏了肚子，拉屎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。” 猪八戒索性在地上打起滚来，装得可像呢。沙和尚慌忙对孙悟空说：“ 师兄，快把八戒送进医院抢救。” 孙悟空一把挟起猪八戒，一个跟头翻到了医院大门口。猪八戒可高兴了，心里说：“ 哈哈，这回你这猴头可上了我的当了。” 他俩刚走进白胡子医生面前，忽然闻到一股香味儿，只觉得天昏地转，一下倒在床上呼呼地睡着了。白胡子医生拿起激光手术刀，一按电钮，唰的一声，一道白光割下了孙悟空的头。又一按电钮，唰的一声，一道白光割下了猪八戒的头。哈，真棒，一滴血也没出。只一会儿，白胡子医生就把孙悟空的头缝在猪八戒的身子上，又把猪八戒的头缝在孙悟空的身子上。哈哈，这下可好玩了，猴身上长出了一个大大的猪头，猪身上长出了一个小小的猴头。孙悟空和猪八戒醒过来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惊呆了。那猴头猪身说：“ 俺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嘿，你是什么妖怪？” 那猪头猴身说：“ 嘿，俺才是真正的孙悟空，你是什么怪东西？” 两个怪东西越吵越凶，都要白胡子医生说说到底谁是真悟空。白胡子医生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哎，我可说不清楚，还是让你们把头换回来吧。” 说着手一晃，放出一股香味儿，两个怪东西又呼呼地睡着了。哈，只一会儿，两个头又换回来了。 孙悟空狠狠捶了猪八戒一拳，笑着说：你怎么好跟老孙开这样的玩笑？他又翘起大拇指对白胡子医生说：大夫的医术真比神仙还灵，俺老孙算是服了。猪八戒可不高兴，长鼻子翘得老高老高，嘟囔着：可是俺还是笨呀。白胡子医生笑眯眯地说：我可以把一台小小电子计算机装进大仙脑袋里，让你变得非常聪明。 啊，要开刀，我怕我怕。 猪八戒抱着脑袋就逃，孙悟空手快，一把抓住他，把他按在床上。 哦哦， 猪八戒叫了几声，闻到香味儿就睡着了。白胡子医生就把电子计算机装进了他的脑袋。等猪八戒醒来，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新猪八戒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